明的乌龟。 小朋友，现在我给你们讲聪明的乌龟斗狐狸救他的好朋友小青蛙的故事。有这么一天呢，一只乌龟呀，正在池塘边那会儿散步呢，一只狐狸甩着大尾巴过来了。他知道狐狸是坏东西，专门欺负小动物，他就啊快快地钻到草地里头藏起来了。狐狸呀、太饿了，饿得肚子咕咕地叫。他走到池塘边，看见一只青蛙。狐狸想，我先拿这只青蛙当点心，填填肚子也好啊。想到这儿啊，这个狐狸呀、就轻轻地走过去，想一口咬住青蛙，把它吃了。可这时候啊，小青蛙正一心一意地捉害虫呢。狐狸过来，他根本没有看见。眼看着狐狸再走两步，就要到小青蛙身边了。乌龟挺着急，心里想：青蛙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得救救他呀。想到这儿啊，乌龟就从草地里头爬出来了，爬到狐狸身后，伸长了脖子，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，疼得狐狸直叫唤：“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谁咬我的尾巴了？”乌龟回答了吗？没有，他要是张嘴一回话，不就把狐狸放了吗？乌龟呀，不说话，死劲地咬住狐狸的尾巴不放。青蛙听见背后狐狸叫唤，扑通一声啊，跳到水里去了。乌龟看见朋友青蛙跳到水里去了，很高兴，放开嘴，赶紧爬走了。狐狸没吃到青蛙，气坏了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一只乌龟。我没吃到青蛙，就吃了你这个乌龟吧。说着，他紧跑了两步，张开大嘴，就要咬小乌龟。小乌龟看见狐狸张着大嘴来了，可他不怕，把头一缩，缩到硬壳里去了。狐狸没咬着乌龟的头，就去咬它的腿。乌龟又把四条腿一缩，也缩到硬壳里去了。狐狸一看，这乌龟的腿也没咬着，生气了。哟，他看见乌龟的小尾巴还露在外边呢，又张开嘴去咬乌龟的小尾巴。乌龟又把小尾巴一缩，也缩到小硬壳里去了。狐狸更生气了，他张开大嘴就去咬乌龟的硬壳壳，嘎嘣嘎嘣，咬得牙齿都发酸了，还是咬不动。狐狸说：乌龟，乌龟，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，吧嗒一下摔死你。 青蛙在水里听见了，真怕狐狸把乌龟扔到天上掉下来摔死。可是他听见乌龟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扔吧，我正想到天上去玩玩呢。狐狸一听，哼，你想上天上去玩玩，我偏不扔你上天去，我要把你扔到火盆里去，呼啦一下烧死你。哈哈，把我扔到火盆里，那我更要谢谢你啦，你快扔吧，我真冷啊，正想找个火盆来烤烤火呢。你冷，我偏不把你扔到火里去，我要把你扔到池塘里去，扑通一下淹死你。乌龟听狐狸这么说，哇的一声哭了。狐狸，狐狸呀，你行行好吧，可千万别把我扔到池塘里去呀，我最怕水，掉到水里就没命了。狐狸笑了，嘿嘿嘿，好啊，你怕水呀，我偏把你扔到水里去。说着，狐狸一口叼起乌龟的硬壳壳，走到池塘旁边，扑通一声就把它扔到水里去了。乌龟下了水，一下子把头和四条腿伸出来，滑呀滑呀，一直滑到青蛙身边，两个好朋友一边笑一边说，狐狸，狐狸，你还想吃我们吗？说呀说呀，你快来吃啊。狐狸呀，气急了，后腿一蹬，一下子就向青蛙和乌龟扑过去了，扑通的一声掉到池塘里去喽。狐狸不会游泳啊，让水一呛，嗷嗷直叫，哎，救命啊，哎，救命啊。可是啊，谁救他呀？青蛙和乌龟看见水面上咕嘟咕嘟冒了一阵子气泡，再也没有看见狐狸露出水面来。青蛙说，乌龟大哥，你真聪明，到底把坏狐狸给消灭了。乌龟说，不是我聪明，是狐狸太糊涂了。说着，青蛙和乌龟都笑了。